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14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目前全体同胞都为朴槿惠集团决定在南朝鲜部署美国的杀人装备、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出卖祖国、背叛民族的行为而感到极大的愤怒。南朝鲜各阶层声讨和谴责朴槿惠集团的这次妄动，认为这是屈从于美国、和盘托出出卖主权的现代版以色五贼的行为，是致命的亡国性选择等，并强烈要求宣布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全面无效。南朝鲜全境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一片哗然，而那些因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部署而要面临美国更加露骨的军事威胁的周边国家的反抗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事态的主犯朴槿惠集团却毫无惧色，扯出荒唐的诡辩，说什么是应对北方核与导弹威胁的防御用，是为国民的安全和生存所采取的不可避免的措施等，力图掩盖自己的罪恶，避免内外的反击。朴槿惠就是举世罕见的崇外卖国贼和战争帮凶，这一点已向全世界暴露无遗。因为他丧心病狂，极力追求同族对抗和北京妄想，肆无忌惮地出卖民族的命运和利益，肆意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朴槿惠不顾全体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强行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出于他的一种狡猾奸计的，也就是面对我们有核国地位日趋巩固，他自己的先无核化叫嚣再也行不通，则要付出任何代价来倚仗美国加大对北制裁和施压力度。朴槿惠是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主犯，时刻都不要忘记，他越巴结外部势力力图扼杀同一民族，那么我国的自卫核武装力量越从质量和数量上得到增强，我们从来不发慈悲，毫不留情的正义的匕首就会把罪大恶极的逆贼致死。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为维护主权和利益而进行激烈的竞争，而朴槿惠反倒肆意把疆土拱手让给外部势力，还给他们充当战争差役，他是民族的羞耻和祸根。如果今后在东北亚地区偶发大国之间的冲突，就随时都会有国际不明的核打击手段飞向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无人否定的，其损失会由南朝鲜全部遭受。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如果保持理性，辨明事理，珍视和平与安全，就要愤然而起，埋葬一小撮卖国集团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利益、生存与命运，并更加熊熊燃起斗争烈火，来终止那阻挠朝鲜半岛统一、和平与稳定的美国军事霸占和支配。